字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五，不知道各位朋友这个时候有没有吃中饭啊？吃了吗？吃什么呢？其实说到吃饭呢，有些朋友有一些习惯啊，特别不好，特别是父母亲特别操心，是什么？就是不按时好好的吃饭啊，吃饭老没规律。所以呢，作为父母来说啊，特别愿意他们把这个习惯改掉。其实他们自己呢也不是不知道，可是就是有的时候啊种种原因身不由己，或者是自己忘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来戒掉我们的坏习惯。按照我们的惯例，周五好读书啊，周五呢，今天这样一个天气确实也适合大家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找一两本好书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要推荐这本书的特约编辑哈，有请方泽平。泽平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还有陈妙音，妙音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三个人呢一起跟大家来聊一本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如何戒掉坏习惯》。说的这个习惯啊，很多啊，坏习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觉得这习惯不好，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呀，对吧？但是可能也有一些通用的习惯大家认为不太好，或者说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不太好。首先想问问两位哈，在书里作者说了哪些习惯是大家都想戒掉的？ 我书里说了主要有十大坏习惯。 十大罪状。 对。 都有哪些呢？ 有拖延症，还有手机控、网瘾，然后还有这种生活作息不规律，熬夜、暴饮暴食或者酗酒，然后乱花钱，还有你内心烦躁不安或者是闷闷不乐，还有完美主义。 哦，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习惯啊还真的是挺大的哈，程度挺深的。我原来以为坏习惯是什么呢？我在上节目之前找点资料，人说坏习惯就是吃饭吧唧嘴，就看以吃饭为例啊，不按时间吃饭是吧？还有呢，就是有时候老迟到，是吧？这种，我觉得你说那些好像挺难解决的，我说这个好像比较容易解决，提醒一下就好像就能好一点哈。所以你说这个习惯坏习惯，它也分程度是吧？有晚期的，有中期的，有早期的。 对对对。 妙音，你觉得在你的身边还有哪些习惯是不好的习惯？ 我个人吗？ 你身边吗？ 身边感觉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拖延症，然后熬夜，包括就是吃太多，饮食控制不好，就这几个我觉得是比较突出的。 那你是？自己呢？ 我自己这几个都有。 都有啊。 对。 你有没有想过要解决一下？ 有，也在努力。 就是、 那这样， 嗯， 我们让泽平今天给你开药方吧。 好好， 泽平不是这本书特别编辑吗？ 对对对。 你想过什么样的努力的方法解决？妙音， 我吗？ 嗯， 就是其实有一些在没有看到这本书之前，自己也是有琢磨过，有尝试过，然后看了这本书之后，是觉得能够更加体系、更加科学去安排自己的那些， 嗯， 比如说熬夜的话，就是。说白了就是早点睡吧，然后在时间控制上是严格一点，比如说你要几点起，那你要努力做到，几点睡也要努力做到。 嗯嗯嗯，我觉得在书里我看到一个内容，他说每天行动的40%以上都是习惯。 对 啊，都是习惯，就是习惯是什么呢？习惯就是我们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无意识的行为哈、啊，这种习惯。那么其实长期来看呢，就是有些就是好习惯，有些那个就是坏习惯。 对， 而且人当中他很多的行为都是无意识来做出来的。 对， 就比如说我每天这个过马路是吧， 嗯， 有车来了， 嗯， 我们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停一下。 对对，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去拿一个东西，也都是无意识的、 嗯、对，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深思熟虑，那这个每天的大脑负担太重了。 对对， 那么与此同时作者提出来，就是坏习惯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 对， 嗯，我们下面来探讨一下哈， 贪图眼前之快吧。 嗯，泽平怎么看这个观点？ 嗯，坏习惯就是我们是我们比较放松的时候想要做，想要就是心里边觉得想要逃避某件事的时候， 嗯， 比如说不想做工作，不想学习，就会产生拖延症。 嗯， 然后这个过程中不是说我们就是要拖延一件事， 就是主动刻意的要拖延，故意的要拖延哈。 对，然后就是在无意识中慢慢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坏习惯。 嗯，所以刚才你们说的这个观点很重要，就是有的坏习惯不是我们故意的，我们人性不坏。 对，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啊。 嗯， 就是哎呀，人嘛，他有的时候还是意识里面、潜意识里面想要让我们过得好一点啊，舒服一点，哎，趋利避害，情绪上面啊不那么的这个焦虑一点点，所以说哎，就会让我们眼巴前儿得到一些放松哈。 嗯， 那如果我们这么解读一下的话，其实内在还是有一些需求的。 是。 刚才你们都说了十大罪状坏习惯，比如说拖延，你觉得拖延背后是要解决我们什么样的内心的深层次的问题呢？ 拖延的背后就是自己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就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棘手或者太复杂了， 嗯， 然后自己可能做不好，所以就会逃避。 嗯，哎，刚才泽平分析了几点，我觉得很关键。别看泽平说话慢啊，但是句句在点儿上。一个就是这个事儿太复杂了，我做不来，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做不好之后的那个责任，我没有办法承担。 对， 这个可能是我们内心真正的那个需求，就这个需求没有解决，我们就用拖延来暂时拖一时试一时啊，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嗯，对。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些坏习惯，比如说刚才妙音所说的，咱们一起分析分析和探讨探讨啊，就是比如说依赖症，手机， 嗯， 依赖， 嗯， 这个你觉得背后是什么问题？除了工作之外啊。 手机依赖症就是属于自己无聊的时候， 嗯， 就可能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嗯， 然后手机就在手边嘛，就可以随便打开一个网页，一个 APP 就可以开始看一些轻松的，然后逗自己发笑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就会渐渐沉迷在其中，然后时间就会过得很快。 简单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件让自己觉得能够跟外界产生很有效联系社交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乐趣的一种替代的方式。 嗯， 所以手机倒是挺方便。 对对， 解决这个问题了哈。 是 吃的太多 啊，有人说这吃太多或吃饭不规律，你觉得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需求呢？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坏习惯，并不是马上跟大家说怎么戒掉，而是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一切表象，我想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对，这个吃的太多，就还是可能心里有一些压力，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要发泄。很多人就会用吃东西，就获得那种吞咽的快感，然后就会产生这种，就比如说这种暴饮暴食的这种依赖症。 啊，你们有过吗？ 有过 啊，真有过， 有， 就是偶尔不开心的时候会多吃一点，是吗？ 对对 啊， 都吃。 妙怡，你会买什么吃？ 嗯，甜食比较多。 什么样的甜食？ 就 蛋糕、巧克力还是什么？ 蛋糕，对，巧克力，尤其是作为一个南方人，又特别爱吃甜食。 啊，就西方的那种甜点还是中式甜品？ 都有，但是吃西式甜点会多一些。 吃的时候什么感觉？ 就很兴奋，应该是会分泌一种多巴胺，让自己大脑感觉会轻松一点，愉悦一些。 然后吃完之后呢，很负罪吗？ 会有，会有，尤其是自己在减肥过程当中，就是会打击自己的自信心，觉得就失去了自控力，然后其实吃完是反而会懊悔的。 嗯，必须要再来一块蛋糕才能抵消这个懊悔。 那倒不至于。 多长时间会有这种懊悔的心情？是当时吃完之后，还是说过一段时间反应过来了，情绪没那么消沉低落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吃完之后吧。 吃完马上就有这感觉。 对。 哦。 对。 泽平呢？ 哦，我感觉，还好其实，但就是可能会喜欢，喝一点，比如说咖啡啊，就这种。就可能会容易上瘾吧，这种东西，就喝一点，可能自己心情会就会变好，对， 然后就每次都得来一点了， 对，就可能会上瘾。 所以泽平的方式是喝咖啡，然后这个妙怡的方式呢是买甜品，是吧？ 对。 好，背后是什么样的需求？刚才大家已经谈到，就是说可能找不到什么排解压力的更好的良方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啊，但可能还有一些人会通过喝酒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等等吧。所以说其实每一个所谓的坏习惯背后呢，还是有一些我们没有通过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替代的，来解除我们内心这种需求的方法。 对。 所以作者说坏习惯会滋生出恶性循环。我跟大家说几点啊，第一个，无法保持身体健康，二，浪费时间，生活节奏被打乱，还有就是自我印象降低，五，幸福感下降。前面这几条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第四条，自我印象降低，这事儿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 这个自我印象降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自己变得更加不自信。比如说你每天熬夜，然后你就会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然后皮肤变太差，然后工作效率也降低，这样的话你自己整个人就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就会降低对自己的这个信心， 所以就是恶性循环嘛，自暴自弃是吧？ 对，其实包括像我刚刚提到的说吃甜品，就是你本来已经是打算说要健身要减肥，然后给自己列了一大堆要求，但结果就是因为比如压力太大忍不住了吃了，那你就觉得没有遵守自己的信言，然后就是会对自己印象分降低。 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对， 没想到我竟然是这么一个人，太对不起我自己了。 是是，对。 是，我觉得确实就是原来信心满满，踌躇满志，对吧？ 对。 然后突然一个浪打来，自己没把持住啊，又回去了。就感觉好像还不如原来不立这个志啊，不发这个誓呢。 对。 这是一个，就是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如了以前了。而且呢有可能就会自暴自弃啊，由此放弃，行，都这么胖了那就无所谓了。是吧？ 对。 那关键就是你还在乎这个事儿。你看那个加菲猫那漫画，他不在乎这事儿无所谓。 对对。 但是你又在乎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体重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容貌也好，或者其他方面啊，所以就会带来作者说的第五个，就是幸福感下降。作者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幸福感下降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健康被剥夺，时间被浪费，无法控制生活，自我印象降低，这一系列问题就导致幸福感下降，没有人期待这样的生活吧，所以就会带来整体生活质量的一个滑坡哈。这是啊坏习惯的恶性循环，或者是它的一些负面作用。那么怎么才能够戒掉坏习惯呢？我们还是先不说这事儿。作者说为什么无法戒掉坏习惯呢，其实他提出了三个观点，就是习惯引力法则，还有就是习惯与无意识的平衡，以及欲望和理性的斗争。其实这背后啊看起来好像是有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按阶段性的来进行逐个的攻破。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啊，到底我们这坏习惯有哪几类，以及啊从具体的案例出发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刚才所说的戒掉拖延症、手机控啊，包括熬夜啊、情绪的问题等等。从作者的观点来说，他把习惯分成了三类啊，我们请两位介绍一下。 这三类是行动性习惯、还有身体性习惯和思考性习惯。 行动性的、身体性的和思考性的，怎么来理解？ 这个行动性习惯就是你在生活中会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上网乱花钱，然后这些都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 好，行动。 对，然后所以说这就属于行动性习惯。然后身体性习惯是你生理上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你想吃东西吃太多，然后抽烟或者喝酒，或者熬夜，这都是你可能身体上就倾向于这样做。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思考性习惯，是指你大脑的精神里边的还有心理上的这种习惯，比如说烦躁不安、闷闷不乐，还有你过于完美主义。 好，所以是不是每一类都要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呢？ 对，这针对这三种习惯类型会有不同的阶段。比如说行动性习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月来戒掉，然后身体性习惯是三个月，然后思考性习惯是六个月。 好，六个月也行啊，或者一个月能这么量化也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书里的一些方法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如何戒掉坏习惯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习惯会困扰到我们的生活啊，降低我们的幸福感。下面我们来说说戒掉拖延症啊，作者提出了哪些啊破解它的方法。 戒掉拖延症，首先作者是提出了两个对策。因为拖延症产生的原因，就是你要做的事情让你感到很痛苦。那为了避免解决拖延症这个问题，就分为一个是分解，将事情分解，一个是将事情分布，通过这两种对策，来解决拖延症这个问题。 比方说呢？ 比方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在分解，首先第一个对策是分解工作。就是比如说在面对复杂的工作的时候，可以把它细分一下。这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要制作提案书的时候，可以分成非常细分，是十个步骤。对，然后第一个是先把客户的需求写在纸上，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在纸上写上这项工作是需要10分钟来完成。然后第二步是考虑三个提案内容。然后第三步是跟领导商量，然后第四步是列出这整个提案书的内容构成，第五步写出第一部分，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如果你特别友好的朋友、亲密的家人，有一些你不能忍受的坏习惯，他自己呢也想解决掉这些习惯，不妨啊，让他来看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如何戒掉坏习惯》。我们有两位嘉宾，都是这本书的编辑，一位呢是泽平，泽平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妙音，妙音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现在大家有时候能引发哈、夫妻家庭关系紧张的这么一种问题，就是手机依赖、手机控。很多人想解决，可是又欲罢不能，是吧？你们从书里找到了哪些方法？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又有哪些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书里首先是讲到了有三个对策。 嗯， 第一个对策是找到让自己能沉浸在其中的替代性的爱好，就是拿一个别的爱好，比如说读小说或者欣赏电影，然后与朋友出去聚餐，这种爱好来转移注意力吧。然后第二个对策是 聚餐的时候都在看手机 应该注意一下美食。 嗯， 对， 你在拍手机，在拍美食 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的坏习惯了。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聚餐把手机先收了吗？ 对对对。 你们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但是有过，就餐厅他不给你提供 WiFi。 哦，还有就是谁先看手机谁买单、 哦、这种倒没有 啊、所以刚才泽平说的是找一个替代性的。 对， 嗯，那我就吃甜品吧那我就是吧，刚才所说的喝咖啡吧，啊，上网吧，打游戏。 对，然后还有第二个对策是限制你使用手机的时间。 嗯， 就比如说你看浏览一个网页， 嗯， 你就限制，比如说刷微博就限制在10分钟之内刷完。 那得要多强的自制力呀、啊、它也不是那种自动关机或者说自动就给你登出退出的。 对，这时候就可能你可以设一个闹钟， 嗯， 计时器， 嗯， 对，10分钟之内， 嗯。 然后还有就是第三个对策， 嗯， 是给自己设定一个不容易用手机的环境。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 对，就比如说卸掉手机上的游戏软件啊、 嗯、 然后一些你经常沉迷于其中的，你又并不，你觉得这样做不对的， 嗯， 那些手机软件吧。 我觉得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些方法应该结合起来用。 结合起来用，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嘛，为什么大家离不开手机，就是说我们还是想找一个有效的跟别人沟通的，或者说找到一些娱乐的这种手段，但是在一个人啊的家里面，或者是在现在大家都很少见面的快节奏的当下，我们没有这种替代的方式，于是手机不就派上用场了吗？所以就是如果你能找到更好的让你获取快乐，获取到这种社交所给你带来的这种面对面沟通的这种快乐的方法的话，那我觉得就不会那么依赖于手机了。另外就是创造一些远离手机的环境，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有时候我不想用手机的时候，我就把手机放到另外一个屋子里，然后我就固定的在这个房间里面活动，这样我眼不见心不想。最绝的就是刚才泽平说的把一些你老看的 APP 删掉，但是我觉得有些 APP 吧是你经常要用的， 对， 你删掉反而麻烦，我曾经也干过这事儿，后来过一段时间你又恢复了，因为你可能你的工作或者其他的方面离不开它，你比如说微信这事儿你能删掉吗？那很多沟通都会断了，所以就是这个也得要有选择性的来应对哈。 对， 妙音，你有什么方法来减少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长和频率？ 我觉得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最根本的是我要清楚自己哪些东西更重要。就是你要有一个轻重缓急吧。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学习某一个东西，提升我某一个技能更重要，那就是我该玩手机的时候我会选择在午休的时候，或者是就可能十几分钟等个地铁，那个时候我刷一下手机，就我觉得那个是无关紧要，没有就太大伤害的，我觉得是可以，就没必要说完全把它杜绝，而且它也可以作为你一个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途径。 是，现代人已经离不开手机了，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看你怎么来分清主次。 对对对。 是。另外就是在这个上面花的这个时间到底应该是多少哈？其实就是有时候花时间花多了，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像妙音所说的，来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吧，就是乱花钱。这乱花钱其实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是月光族，他们也我觉得说到心里也不想这样，但有的时候呢也抑制不住这种冲动或者诱惑啊。 对， 你们俩有这问题吗？ 也有。 不是，是月光吗？ 就是也会乱花钱。 不会月光是不是？ 对对 啊。那你认为乱花是花在什么地方？什么叫乱花？ 我个人的话可能是在买东西，就是买衣服啊，就是在爱美上花的比较多。 那你事后会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吗？ 当就是比如说某段时间花的特别的，就是没有刹住车的时候，过后悔。 也就是说你买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就买多了而已。 对， 是吗？ 对， 就是眼光还是没有问题啊，就是有时候没把持住这个数量，是吧？ 是。 那泽平来，你给妙音开点药方。 好的。可以，我们是在书中有介绍了五个对策。 五个对策。 对，然后第一个对策是明确你花钱的这个目的。然后书中说到，我对花钱的态度应当是以有效利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不是说要一味的去节约，而是能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然后自己有计划的去花钱，然后自己需要的一些地方，在那这种地方花钱，然后第二个对策是不要结束全方位的节约，就是要有选择和集中，就可以记录一下自己花钱的这些项目中哪几个是你觉得乱花钱比较狠的地方，比如说跟朋友交际，或者是买衣服的这种， 这个要统计一下了。 对， 就像那个账单一样，要分类了。 对， 或者心里大概有个谱，经常哪一方面就是大宗的花费、嗯、 这个是有意义的是吧？ 是是。 妙音你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在哪些方面花的是最多的？ 没有说特别去用数据很科学的，但是就自己心里有个概念。 那如果统计出来告诉你在美妆上面花的最多的话、对你来说你认为有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会觉得说哪一些其实是没必要买太多，比如说书里头就接下来泽平可能会介绍到的就是用记录的方法。对，然后包括其中还有一个点就是类似于当你特别冲动想要消费的时候，你可以先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头，然后如果那个东西没有特别着急说马上就要用，你可以再过一个月左右时间再去看，哎，我是不是还是想买，然后它对我特别有意义，有重大的作用，那你再考虑去买，或者是把它删掉。 放到购物车里那一刹那感觉也会很好的。 是。 是吧？ 对。 就算不买我看看。 对。 感觉也是极好的嘛。 对对。 嗯，最后老板说年终奖就是。 帮我清空购物车。 好。嗯。还有第五个决策我看到就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给自己降温。这个其实我们在买保险还有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做等待期。冷静期或者叫反悔期。就是这段时间你可以无条件的反悔没关系。东西呢也可以退给你钱是吧、但是刚才那说的是商家，这块说的是咱自己哈。就是说你可以犹豫一下，过一个星期觉得还有必要的话你再毫不犹豫去买也没关系。类似于刚才 用购物车的方式。 对，放在购物车里哈。我觉得我特别赞同刚才泽平说的就是第一点和第二点，就是结束全方位的节约要把目光集中在某几个方面。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位嘉宾他跟我说那时候刚工作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呢他就老喜欢买地摊货，地摊货便宜嘛。对吧。质量有时候也还可以。但是他妈就说不要买地摊货。比如说你花买五件地摊货衣服的钱，买一件比较上档次的衣服，那么这衣服本身质量好，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显，另外这件衣服还可以穿很久。 对。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那个地摊货有的时候可能你很快就不穿了啊，或者不喜欢了。 对。 但是你花很贵的钱你买一件衣服，肯定它这件衣服是比较能够抵御潮流的冲击，或者说比较是吧耐看的。 是。 后来他就一下子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不那么乱花钱了。第二个呢就是他把他的大额资金都交给他妈妈，然后他妈最后呢拿他的钱呢给他买了一套房当首付。就是他妈都替他存着。 这个方法也很好。 就父母肯定不会，大部分父母不会乱花子女的钱。 对。 所以结合刚才两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经验哈，其实这个乱花钱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慢慢的体会到好处了，这种习惯也就会长期的形成下去，好习惯也就会变成坏习惯也就变成了好习惯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就是说戒掉坏习惯形成新的好习惯的这种时间的周期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情绪方面的习惯吧，就有人老烦躁老不开心。这就是刚才泽平所谈到的这种情绪性的坏习惯了，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针对烦躁不安的这个习惯的对策呢，是首先要意识到我们的情感是从看待事物的方式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就不会容易对某些事情烦躁不安。对。然后提到的对策呢，有针对暂时性烦躁不安的对策和 慢性烦躁不安的对策。暂时性的烦躁不安是指我们有的人火气非常大，然后对一些事情可能因为一些言语上的冲撞或者是回应方式上的问题，就会迅速的攻击对方，或者这是一种迅速攻击对方的一个类型的人。然后还有的人是会忍气吞声，将怒火压在心中。然后对于这种喜欢攻击对方的这种人呢，我们就要先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想象一下对方的用意，以及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情，然后通过这种反复的训练来改变自己对事情的看法。 嗯， 然后还有就是压抑自己的这种人呢，就要好好想一下为什么好好想一下怎样发泄自己这个烦躁不安的情绪，想一想对方之间和对方的愉快的交往，曾经的这种温馨美好的画面，这都对这个 对我不至于跟他这么闹僵是吧？ 对， 不至于这样，太对他要求这么多。我这里有一个案例，也是书里写的一个案例。有一位 H 小姐决定每天把自己发生的事情和情绪都写下来，她记录了六个月，慢慢的她的这种情绪上面的习惯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呢，她是给自己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上呢，她把自己觉得那些让她烦躁不安的事情以及烦躁不安的程度都写下来，等到自己冷静之后呢，再把感想写下来。通过书写，他自己就更加客观了。他坚持了七天，每天早上为了整理自己的情绪，给自己创造一个杜绝烦躁不安的环境，他会花十分钟泡一杯茶，慢慢的喝下去。此外呢，为了避免上司又给自己一些突发性的工作，他早上上班前，他会询问一下老板，说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做呀？另外，一旦对方惹自己生气了，如果错误确实在自己身上，那么他要求30分钟之内必须向对方道歉。但如果自己当时的怒气达到顶点，他就先做3次深呼吸，是这样。到了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啊，他就决定啊泡个澡，泡完澡过15分钟再写笔记。因为他觉得呢，就是说压力得到缓解再写，这种方式是最有效的。如果当自己已经无法抑制内心的怒火的时候，他就等自己冷静下来以后再去骂对方斥责对方啊。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他还会做3次深呼吸，然后呢再跟对方沟通啊，等等吧哈。我觉得最后这一点可以，不是说一定不发火，就是说有句话叫什么，忍无可忍啊，不需再忍，对吧？就是我已经深呼吸了，我已经试着跟你沟通了，对吧？另外呢，我也暂时转移了一下环境，如果我觉得这火还要撒，那我觉得就撒吧，要不然的话不是他爆了就是你爆了，对吧？来让他爆了吧啊，等等。他经过这么一段过程之后啊，慢慢的他就明白了啊，他就明白了。他引用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就是不可100%全信，相信其中98%的内容，其余的2%是为了原谅对方可能会犯错而留的余地。他用这句话来宽慰自己啊，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后来他明白了，就是自己因为工作忙碌而感到心力交瘁的时候，往往就会对上司或下属的行为感到烦躁不安。而这样忙碌的原因也可能是自己一味的拖延工作，很多事情到最后都变得火烧眉毛了才去处理等等。以前呢，他总觉得是周围的人让自己变得烦躁不安，后来慢慢意识到，哦，原来是自己啊。于是他开始解决身体上面或者是自己行动上面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后来也见到了很好的成效。包括她丈夫都说，哎，情绪啊神情变得柔和很多了。所以再后来他就决定要坚持下去了，尝到甜头了，很多习惯也就会好好的解决。那从他的这个 过程当中，我们下面综合来看一看，就是戒掉坏习惯形成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需要经过哪些时间周期呢？ 对，一般来说呢是需要四个周期，有禁欲期、动力缺乏期、平稳期还有倦怠期。然后像戒掉这种情绪上面的习惯呢，其实可以省略掉平稳期这样。 刚才说到了是几个时期，这几个时期分别应该做点什么呢？ 在禁欲期的时候呢，就是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杜绝诱惑的环境，然后要将自己的行动可视化，就是记录下来自己的行动， 就像刚才他写的那些一样。 对，就是要写下来自己情绪上的变化，然后还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破罐破摔的上限，就是 就是刚才所说的，实在不行我就骂他一顿。 对， 这情绪上的问题哈。 对， 嗯， 然后到了动力缺乏期，就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必胜模式，就是说我一定不能这样做。 嗯， 然后还可以设定例外的规则，就是平常可能因为一些事情，过于忙碌或者过于疲劳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控制自己的那个情绪了，就可以设置例外的规则，比如说，在 别对自己那么狠，对自己稍微也好一点，可以给自己一些魄力。 对， 嗯，就是偶尔吃那么一点点也没关系。 对对对， 嗯， 然后就还这个阶段还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戒掉坏习惯的这个动力，比如说用有魔力的语言，或者是来激励自己， 给自己打气是吧？ 对， 嗯， 然后或者是进行一下自我反省，再就是比如说像朋友啊家人进行宣言，就是说我要来戒掉坏习惯了， 立 flag， 对，然后让大家帮助你去。促使你戒掉， 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没有退路可走了。 对， 嗯， 然后在倦怠期的时候，因为这已经经过很长一段这个戒掉坏习惯的时间了，可能就比较疲倦了，这时候就可以给自己注入新的刺激。 哎，这个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在戒掉一个坏习惯的过程当中，也过了一段时间，最难受的那个已经过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累了，但也不是那么痛苦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容易放弃的一个时间段，就觉得是差不多了吧，没必要再这么严苛的要求自己了哈。 嗯，对， 很多事情就会卷土重来，感觉。 对，所以新的刺激很重要。 新的刺激，对，刚才泽斌说了一个新的刺激，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新的刺激呢？ 比如说乱花钱的话，就可以把节约下来的钱放到储蓄罐里。 嗯， 这时候你看到钱一点一点增多，然后这就会对你产生一种非常愉悦的一种快感吧。 嗯， 这种刺激就会促使你 坚持下去。 对，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 嗯，我觉得这个刺激可能多方面的。 嗯， 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给自己鼓励，还有就是赢得别人的肯定和赞扬。 嗯，对， 比如说哎呀妙音你又瘦了可能他就会让你继续下去，对吧？ 嗯， 妙音说对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甜食了啊，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可能你再跟我讲一遍，你就会自己又那么有增加了10%的信心了，是吧？ 嗯， 对， 嗯，所以就是这种刺激可能来源于外在的评价，也来源于自己享受到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哈。 嗯 嗯，对，在最后呢，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大家要开始培养这个好的习惯啊，作者提醒了三个原则，就一次只投入一个习惯的养成，不要面面俱到，多点开花，就是一次咱们就解决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明确你的中心点，以及就是说问题产生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要重视这个过程，而不是这个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很多人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怎样怎样，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对， 嗯，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最后一个问题是书里没有的，也想跟两位探讨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么一点时间，是应该不断的打磨我们的自身优势，形成我们的独有的竞争力，还是说要不断的完善补足自己所谓的劣势，或者是去戒掉坏习惯呢？ 嗯，我觉得还要看这个坏习惯或者是自己的劣势对自己这整个工作或者生活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嗯，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上班迟到的话，这个坏习惯算是我们的一种劣势吧。然后它可能不会影响到你对这整个工作的规划的这个推进，但是这种习惯就会给领导啊造成很不好的印象。 嗯， 这可能就会让领导觉得你这个人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有问题。 嗯， 所以说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戒掉这种坏习惯。 嗯，如果这些习惯对于你的工作或生活不构成那么大的负面影响的话，留着也就留着吧。 对 对不对，人生也没必要那么辛苦，或者说一定要追求那么完美。人到如果到头来没有一点坏习惯，我觉得也蛮可怕的。 对， 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嘛，不是圣人，我们努力打磨好自己的优势，解决掉那些可能影响我们成功或更进一步的坏习惯，留点坏小习惯，留点那些别人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地方，或许这才是我们一个真正的自我。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也谢谢妙言和泽平今天的分享，谢谢。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见。 你悲伤快乐我不参加了，却总还挂念着，我还是怀疑你没离开，否则太奇怪，睡觉吃饭从我的习惯都证明你存在，你是坏习惯我戒不断，我的心不停释怀，我犯了又犯像个笨蛋，这世界一片混乱，爱已走散忘记太难，但会习惯。 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鲜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